咁啊，始终咧就有个问题。不既然一切法系即是成理啊，就一即一切，就一切即一。咁啊，即使要会，你就可以顿会啊，又何必一定要等到十番练见之后先至嚟会呢？此亦都系因为呢个根性迟钝之故，所以佛就大慈大悲，咁啊不得已而曲顺机情。咁啊，若是你一开枪，你就为佢会四科为来壮性啊，咁啊当机及法会大众听到咧，佢未必能够直下成当啊。咁就变成言同虚化，就教成浪之。所以佛为着随顺呢个机情，为着成熟呢个众生善根故，所以首先系七番破妄啊，破尽呢个妄想非是真实，令佢知得呢个妄心本空，从此舍而不容。咁其次就系见性是心啊，见性合非因缘自然，非和合不和合，无非不非，无是非是，令其悟得呢个见性本来就系真实。咁从此咧就可以依此呢个不生灭性而修。咁然后啊再会。所谓四科七大皆壮性啊，皆是妙真如性。咁啊，从此入心啊，由狭嘅至广，咁啊，使到阿难诸大众能够领悟，咁就不止教成浪之，此就系佛嘅大慈悲，所谓为呢个众生嘅机情之故，咁啊，善巧方便啊。咁啊，长长细细咧，按住呢个次序咧，为我等咧微妙开示。咁啊，由此嘅音入处界四科，皆来藏妙真如性嘅道理啊。咁啊，在上来十花变现中咧，咁啊亦有同样嘅道理。嗱，例前文，佢话诸法所生系唯心所现啊。咁啊，一切因果世界离尘，咁就因心成体。咁啊，又话与身与心都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现物。又话只见及缘的如是菩提妙净明体。佢又话只见妙明的宇宙空尘亦复如是啊，个本是妙明无上菩提净如真心。咁就十番变变中啊，如是咁多段嘅经文，都系总显一切法无非是佛法啊！一切法无非是真心，一切法无非是实相啊！亦即是说明，即呢个音入处界四科之法，一一皆是如来藏。妙真如性的道理呢是一样。咁又有个问题，咁既然十法变现之中啊已经呢是有咗呢种道理啦，咁何必啊始终又要再显再说呢？咁属于呢广上开示，亦即是呢是总修而法，即是十法变现。虽然咧曾经讲过呢种道理啊，咁啊只系略说，就未曾广说，所以向下会四科七大皆状性啊，就属于咧系广落迷开示，咁亦即是一种咧修前法，咁啊亦即是咧系顺后文，咁点叫做顺后文呢？咁阿难尊者就係多闻第一啦，咁佢呢个耳根闻性呢係最第一，咁佛呢 就唔想去改途换设啦，就想佢就路还家，咁啊教佢反文文字性，咁啊等于话柯南专者嘅从六根中啊呢个二根文性而入道，咁啊所以下文咧就话佢话生死涅槃就唯以六根，就更非他物。咁啊，于是我哋按照向下所谓呢个圆空本根咧，咁我哋就可以说生死涅槃就唯以四方，就更非他物啦。点解咧？嗱，如果我哋对呢个焦尘如等六位尊者，佢系从呢个六尘入道嘅，咁我哋就可以讲，佢话生死涅槃都唯以六尘啊，系更非他物，因为焦尘如等六位圣人咧，系从呢个六尘下手嘅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话对舍利弗等嘅六位圣人嚟讲啊，你就可以话生死涅槃就唯以六色啊。就更非他物，咁因为呢六位圣人啊，就系从呢个六种心咧而下手噶。咁啊，若是话对慈地菩萨以及其他六位个菩萨啊，你就可以讲我生死涅槃都位于七大啊，就更非他物。咁因为此七位菩萨啊，是从这个七大下手啊，所以叫做顺下文啊，就因为下文二十五圣，每一位圣人尊者各修一法，虽然佛法很多啊，他就以这个六根、六尘、六色、六沙、十法啦，再加上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根色嘅七大，咁啊十八加七就成为二十五化啦。咁啊，所以二十五位圣人啊，就系于呢个二十五化之中，咁啊随修一化都可以得正圆通。所以佛呢广说呢个四科七大之法。一一佛皆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就是属于的顺下文，是二十五位大尊者大菩萨之所修的法，咁啊亦即是应佛上来所许的首灵言喎。咁啊，因为佛自从对柯南讲啊，佢话有三摩提名大佛顶。首灵炎王具足万行，一门超出是妙庄严罗。咁啊，佛自从许此个大定之后，咁啊从始至终啊都系显此个大定嘅理体。嗱，例如七番破网，十番变见，咁啊都系显啊此个大定所依之理体。现在再会四科为如来藏性，说明一切法皆是不生不灭。咁啊，因为一切法都系不生不灭，故随举一法都大定嘅理体啊。咁啊，随观一法都可以修止大定咧，成为妙观。所以向下经文讲个十方如来。他于十八界啊，一一修行，皆得圆满，都无上菩提。咁啊，亦即是佛上文所讲，所谓将欲敷衍大陀罗尼。咁啊，现在咧系正式咧佛啊，咁啊欲想敷衍呢个大陀罗尼法。咁啊，梵语叫做摩诃陀罗尼，咁啊，中国话叫做大种持啊。就显示呢个阴日处界四科七大嘅事相系有生灭去来，但系佢个本体咧就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啊。 因为体本来状性故，咁就无法不具，无时无处而不周遍，所以说为叫做大种田。咁啊，亦即是咧显示呢个大佛顶严，因为此个四科呢个总纲里边讲咧，佢话生灭俱来，就本如来状啊，个常住妙明就不动执缘，妙真如性，性真常中，投于去来，迷悟生死，系了不可得。咁啊，此个四科总纲里边所谓不动周缘。咁啊，大嘅道理啦。咁啊，常住如咁妙明啊，咁啊，即系佛义啦。但系了不可得啊，咁啊，即系顶嘅道理啦。咁啊，亦即是应上所见大法同。咁啊，现在佛啊，会四波七大，皆是系如来作妙真如性咧。但系佛啊，正正色色咧。是见大法同啦，咁啊，因为四波七大皆是系如来作妙真如性，随便一法都系住穷幻变嘅。咁啊，既然随举一法都系住穷幻变啦，你话系唔系大法同咧？咁啊，当然就系大法同咯。咁啊，亦即系显示所谓二种根本啊。即是生死根本，主共呢是涅槃根本，因为诸法虽多，不出这个即心而法，亦即是见相而法，若是推而广之呢，亦都是不出这个五阴六入十二处十界。咁现在显示四科之法，咁皆是上妄性真啊！咁啊，众生不悟迷之故，所以执相就迷性，咁啊，非流转就成流转，咁啊，属于呢个生死根本啦。啊，咁啊，若是悟到诸法上妄性真，所谓当体全空，不取不舍，咁就非解脱而成解脱啊！成为这个涅槃根本了。那么此的四科法是为向下众性的圆通本根，那么向下的二十五性都皆此的依此的四科法得正圆通而得解脱，乃至我们末世任何一位众生，如果于此的四科法中不随修一法啦，咁啊亦可以得正圆通啦。指就系佛啦，广开呢个修正之门，乃系普地一切众生之机。因为法系无量啊，就是、用呢个二十五种法啦，即系呢个四科七大之法，可以都包括晒啦。咁啊，众生嘅基情虽然系无量啊，但系只要于呢个二十五种法之中，咁啊随修一法，保证就可以得正圆通。所以佛啊，会呢个四科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就系广开呢个修正之门，能够普利一切众生之机。咁啊，始终咧有个问题啊。咁我哋文中咧，亦的的确确所谓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咁啊，然后先至地水火风空根色嘅七大。咁啊，按住呢个经文嘅次序咧，就真正系阴入住界七大嘅。所以我哋讲完呢个科题，首先要讲嘅咧就系、是、色受想行识呢、这个五阴之法啦，系即是而来作妙真如性。咁啊，现在所谓问题者咧，咁啊呢个五阴六入 十二次十八界四科之法啦。咁啊，既是系圆通本根啦，咁啊又何以向下？咁啊，二十五位大菩萨、大尊者、大圣人，佢所说嘅二十五种嘅圆通法门啊，只系立呢个七大圆通，就未曾有呢个五阴圆通。咁啊，点解呢？咁就说明呢个五阴法，就即是系呢个七大法。嗱，咁啊，地水火风空呢个前五大，咁啊，即是呢个五阴咧，第一呢个色阴。咁啊，呢个根大咧，就即系五阴中嘅受阴啊。咁啊，色大咧，就属于想行识三阴。咁啊，说明呢个阴法，即是七大法。就不是说五阴法之外更有这个七大法，所以立这个七大圆通呢，那么即是立这个五阴圆通，所以向下二十五圣所修，就是有这个七大的圆通，就没有立这个五阴圆通。那么有这个五阴，那么即是这个十八界那六尘，咁啊，即系五阴中嘅色阴。咁啊，六根啊，咁啊，即是系五阴中嘅受阴啊。咁啊，呢意识咧，属于呢个五阴中嘅想阴啊。咁啊，二根咧，就属于呢个五阴中嘅行阴啊。咁啊，前五色就属于呢个五阴中嘅色阴。嗱，咁啊，有呢个十八界，即是系七大啊。咁啊，前个五大地水火风空，咁啊，即系六尘咧，属于尘境咧。咁啊，根大圆通，咁啊，即是十八界嘅六根啊。咁啊，色大圆通咧，就包括呢个十八界嘅六色。咁就说明呢个四科七大之法彼此咧系互通。是互融互摄嘛，但是为着对这个众生的根性不同，所以其中就有开就有合。那么怎样开合呢？因为四科七大之法虽然是有二十五法，那么如果我们将收集来，那么即是即心而法。那么在此这个即心而法之中，众生的迷情有浅深不同，所以立出种种的名字。那么若是说众生啊，即有类人，他就迷这个色心皆轻啊，那就只是为他说这个色心而发，那么令他于个妄色妄心之中啊，那么求我所了可得，咁啊，进入呢个二空真如之理。咁啊，若是话有一类众生，佢就迷心重啊，但系佢就迷色轻，所以佛咧就为佢说五阴合呢色法，只系一种，即系色阴咧，就个开呢个心法啦，就为四种啊，即系受想行识，咁啊令佢呢个妄心中。求我所是了不可得啊，从此破我法而执，咁啊进入呢个二空真如理。咁啊，若是话迷色重而迷心轻啊，咁啊佛就为佢说呢个十二处啊，开色法为十一，合呢个心法只系一，令佢于呢个妄色之中啊。求我所不可得，咁啊从此破我法而执，咁啊证呢个二空真如之理。咁啊若是话迷色心的皆空嘅，所以佛就为佢说十不界，所谓色心俱开啊，令佢于呢个色心之中。求我所不可得， 就破呢个我法二执，证呢个二空真如。咁啊，佛呢如是讲啊，都系由于众生呢个迷情有浅深不同，所以佛就避名具足说持嘅四波法。咁啊，又即是呢系应阿难所请个大慧目。咁啊，若是我哋悟得四波本性空故，咁啊成为呢个慧目呢，啊，若是我哋悟得四波之法，但有假名假相，咁就成为呢个法目啊，即系法眼。咁啊，若是我哋悟得四波之法，即是系中道实相啊，就成为法目，即系法眼。咁啊，三目圆明，不出一心啊，所以我哋叫佢做大慧目。咁啊，由十八界中都拘轮四波啊，唔单话九法界嘅正凡有此四波，佛法界亦有此四波。例如五音中，咁啊佛呢就叫做化性五音啊，所谓色法属于真善妙色，受系属于首灵言无上正受啊。若是话想呢，就是一切种子；行音呢，就是真正解脱啦；同埋色音呢，就平等大慧。咁啊，若是佛嘅十八界呢，咁啊六根就个佛嘅眼耳鼻舌身意；若是六尘呢，就是佛嘅色声香味触法。咁啊，佛呢有八色啊，以呢个前五色就成就呢个前所作智，第六式就为呢个妙观察智，转第七式呢就为平等四智啊，转呢个第八式呢就为大圆镜智。嗱，咁啊菩萨啊，咁啊亦有呢个四科法喎。嗱，菩萨嘅色就亦有漏，亦无漏色啊。咁啊，受咧就系、是、乐无乐受，想咧就系、是、我无我想啊，行咧系我无我行啊，最后呢个色咧属于漏无漏色。咁若是个菩萨嘅六根啊，就叫做法眼耳鼻舌身意。咁啊，菩萨嘅六尘啊，就系、是、法色声香味触法。咁啊，菩萨嘅六色咧，就佢哋亦有漏，亦无漏嘅六色。咁啊，出世嘅异性，咁啊，亦具此嘅四科法。咁啊，五音咧，就系以呢个界身系为色音，以呢个定身就为受音啊，以呢个慧身咧就为想音，以解脱就为行音啊，以解脱之见就为色音。咁啊，六根咧，佢就为眼耳鼻舌身意。若是话六尘咧，就叫做系无漏色声香味触法。若是话色咧，系属于呢个无漏嘅六色。嗱，咁啊，六道众生啊，咁啊，亦具此嘅四科法喎。嗱，在人呢方面嚟讲，或者天，或者阿修罗。咁啊，属于呢个三善道啊，属于呢个有漏善嘅五音。若是话在呢个三恶道，所谓地狱恶鬼畜生嚟讲咧，就叫做有漏恶嘅五音。咁啊，如果六道嘅六根咧，嗱天人啊，就叫做天眼耳鼻舌身意。如果话系人咧，咁就人嘅眼耳鼻舌身意。咁六尘同时系粗俗嘅六尘啊，色咧同时系呢个分别为色，所以十八界四科虽然系有性劣不同，但系同时系因缘生法，以呢个非有漏、非无漏嘅因缘，就生诸佛嘅音入住界啊。以呢个亦有漏、 亦无漏的因缘，咁啊真菩萨嘅音入处界，咁啊以无漏嘅因缘就生二成嘅音入处界，以有漏善嘅因缘啊就系生人天阿修罗三善道嘅音入处界，以呢个有漏恶嘅因缘啊就生呢个三恶道嘅音入处界。所以十八界都是因缘所生法，但是缘生无性就当体即空，不单是九佛的空，佛界的亦空，所谓一空一切空，无中无假无不空，所以十法界的皆空。但因缘所生法有十法界的假名假相，十法界的假名假相是历然不坏，不单是众生法假，佛法亦假，所谓一假一切假，无空无中无不假，是故十法界都但有其假名假相。咁虽然假相历然，但是了不可得，了不可得中而假相历然，咁空打不二，就属于呢个中道理啊！唔单话佛法界系中道啊，众生界亦系中道啊！所谓一中系一切中，无空无假系无不中，十法界皆中道。所以十法界嘅地方就即是系如来藏、圆三谛理啊！咁啊，亦即是。是妙真如性，因为因缘即空故，咁就空如来藏，名一切俱非啊！因为因缘所生法即假故，就不空如来藏，名一切俱即。咁啊，因缘所生法即中道故，就即系空不空如来藏啊！所谓离即离非，就是即非即。咁咪有佛，咁向下开示此嘅四科法，就系求阿难所请。因为初卷阿难自从人失归来，请佛开示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车摩陀沙摩善罗，系最初方便。咁佛意就系话欲想修妙三观门。你首先就要开呢个圆顿解啊，咁啊悟后而修，方明叫做真修。若是悟十法界即空故，咁啊空故系不取不舍，不住不着，咁就成就呢个妙车摩陀空观啦。咁啊若是话悟十法界但有假名，分别无量。种种相啊，咁就成就呢个妙三摩菩提假观。咁啊，若是话五十八界之中道，咁啊成就呢个妙善罗中道观。咁啊，由五三谛理成就三观，断三烦恼，显三因，咁就建立三菩提。若是空观成。破法界见思烦恼啊，显呢个了因为心，成就十字菩提。若是话假观成，破法界尘沙烦恼，显呢个缘因善心啊，就成就方便智菩提。若是话中观成，破法界无明啊，显净因理心啊，就成呢个真性菩提。所以佛的开示此个四波法呢，就是求答阿难呢所请呢所谓最初方便。咁有佛说此个四波即藏性的道理，就是对治呢有五种人的毛病。若是话说此个四波七大，乃是因缘所生法，咁就係對治嗰啲外道啊， 所謂無因邪因呢兩種嘅邪見啊，咁啊外道咧，一係就落於常見，一係就落於斷見，咁呢啲純粹屬於邪見，所以佛咧就説個因緣所生法，一切法所謂因緣和合而生起啊，絕對唔係常，咁啊亦都唔係斷啊，所以用此個因緣所生法對治外道嗰種斷。常的邪因，以共呢二种的邪见。咁啊，若话说因缘即空，咁就对治呢个凡夫执有啊。咁啊，我哋嗰啲众生咧，咁啊处处都有呢个我见啊。咁啊，一切众生轮回六道，咁啊都系执着有我见，系有我所。咁啊，所以佛呢就说因缘所生法。当体即空啊，所以用呢个波耶嘅妙智啊，波尽我哋一切凡夫嘅执有呢种嘅执着，所以说因缘即空咧，就系对治呢个凡夫执有。咁若是话说因缘所生法，即时系假咧，对治呢个二性执空啊，因为二性人。佢正到呢个出世涅槃真空妙理啊，佢就从此咧咁啊再不发心，咁啊入呢个三界度众生。点解咧？咁啊因为佢原本啊就系三界流转个苦恼众生，咁啊后嚟由呢个善根启发，咁啊直发直善知识个开始啊，咁就发心修行，修呢个苦集灭。到四帝法，所谓知苦断集啊，就无灭修道，咪正出世阿罗果啦。但系由于佢自己本身系个过来人，曾在呢生死轮回流转啊，都唔知几多生的几多劫的几多世啦，所以谈到呢个生死苦啊，佢认真啊可怕。咁啊，佢从此就做治疗看。所谓饮三杯酒就堕无为坑啊，咁啊做个治疗看就算啦。啊，佢就唔再嚟呢个三界度众生啦。咁啊执着呢个空理涅槃，咁啊因此佛呢就为佢说呢个因缘即假，你要入俗度众生，你唔好执着呢个空理啊。是为究竟，所以说因缘即假咧，就系对治呢个二乘嗰啲阿罗汉啊执空嘅为师。不若是话说呢个因缘所生法就系中道啊，就系对治呢个权教菩萨，所谓广修万行，令佢知道一行即是系如来行啊，而一行都系等真法界。一行都无相啊，所谓全体即而系中道实相，咁啊令佢知得度众生之时，咁就无生可度啊，咁啊终日修行都无行可修，咁啊亦都是得对治，咁啊有轮离二边入中道嘅大事，咁啊令佢知得咧。唔使离二边入中道，即二边就系中道啊！即一切法本就系实相，即生灭就系不生灭啊！即事相成理性，咁啊如是讲法呢，先至系始终啊！所谓会四科嘅事相，就系容归啊！一法。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本意，咁啊，此个四科法门略近而讲咧，就系若呢个见性啊，所谓上望性真，咁啊向系一气呵成，说明一切法都系上望性真啊，一切法咁啊本体都系不。生不灭，摄一切相， 歸願呢個不生滅嘅理性，咁就名為咧叫做回四科法。咁啊，為呢個如來藏啊，妙真如性啦。嗱，咁啊，此個遍歷，所謂陰入處大會理咧，咁啊就分為咧係兩科啊，初科係總事，咁啊二科咧就係別色，咁啊二就第一科咧係總事啊，就係、是、一種解釋。咁啊，陰入處界。皆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世理嘅总纲。佢话阿难，佢话宇宙嘅未明嘅一切浮尘之幻化相，咁啊阿难咧就系、是、佛啦，咁啊要同阿难讲话，咁啊首先咧就叫佢一声，佢话阿难。他说你语言未明啊，咁啊，此一句经文呢，咁啊一直观下，所话迷生死了不可得，就系话你阿难虽然见到呢个见性非因缘就非自然，但系你未曾知得一切法啊，都系非因缘非自然。咁啊，你阿难虽然悟到呢个见性系个妙觉明性啊。但是你又未知得一切法都是妙觉明性、啊、所以佛问你阿难呢又未曾明、啊、由于阿难未曾明，所以向下佛呢就会是科为藏性一一法即是成理、啊、所谓即是就即金，即那条成本体就是盲，所谓无妄可断，唯一实相，法法皆是真如，法法都皆是系藏性。咁啊，一切浮尘就诸幻化相，此就明呢个因缘所生法。咁啊，浮尘咧就有三种，第一种个浮尘咧，咁啊当然就唔系呢个实尘。咁啊，通常呢个六根所对呢个六尘咧，依呢个世俗嚟讲咧，咁啊呢个六种尘境咧，似乎系实有嘅。咁啊叫实尘啦。咁啊现在话浮尘咧，就说明啊，我哋六根所对啲六种尘境咧，都系彻底虚妄嘅。而本经所讲啊，所谓因根至有相啊，因为六种根。攀完呢个六种层境咧，先至显出佢咧，叫做色声香味触法系个六种层境。咁啊，虽然由呢个六根啊，佢攀完呢个六层，咁啊，先显出咧有呢个六种层境咧，咁啊，说明呢六种层境咧本体啊虚妄啊，而空花水月。被亦如镜转灯影，咁啊本无所有嘅。莫说话于个第一二谛之中，我哋说佢无所有啊。咁啊，即使在呢个人情上啊，我哋眼前系接触到呢个六尘，但系六尘之法啊，系生生灭灭，咁啊无实体性啊，咁啊亦系无所有嘅。所以我哋说佢就浮尘啊，即是咧唔系呢个实尘。咁啊，第二咧就浮得之尘，就话指六种尘境咧，咁啊有形有相啊，有浮得啊，就有凹凸嘅，好似高高嘅系山。咁啊，反过嚟咧系深深嘅、低低嘅就系水啦。咁啊，又唔高嘅又唔低嗰啲咧，所谓平平整整嘅。就是陆地啊，咁啊在呢个陆地之中，咁啊有呢个草芥人畜、林木茂盛啊，呢种都系叫做浮凸不平，咁啊我哋说叫做浮凸之尘。咁啊第三种咧，就系、是、指我哋个六种个浮尘根，嗱眼好似一个葡萄朵啊，我哋呢个耳仔咧。好似呢个新卷起嘅啲荷叶咁嘅样子， 我哋呢个鼻啊，好似呢个双垂爪；我哋呢条脷咧，好似初初咁啊，初二三四五咧，嗰种咧个月亮一样。我哋呢个身体咧，好似腰鼓爽啊！我哋呢个心意而同呢个忧失见啊，各各有其形相可见，咁就称为咧叫做浮尘。佢话诸幻化相啊，咁啊用呢个咒功药力，所谓好似玩把戏咁啦，变嗰啲魔术啊，阿本来冇忽然间都变成佢有，咁啊说佢为之叫做幻啦，唔系真实啦。咁啊但系结果毕竟系归于无，咁啊叫做化啦。咁啊现在指所谓浮尘诸法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幻化相。因为浮尘诸法都是生生灭灭啊，灭灭生生啊，所以为一切浮尘是诸幻化相。佢话当处出则就随处灭尽啊，只就明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即空，就是话种种的诸幻化相是由当人一念出生啊。所谓众生一念不觉迷惑，咁就无中见有啦。亦如有眼病嘅人见到呢个空中有黄花乱舞啊，亦如呢个眼有呢个红根赤整病咧，就见到呢个灯嘅旁边咧有呢个意识圆影重重叠叠。咁啊，虽然系当住出生，而一念不觉。有种种法，但系其实咧系无生啊，就说明佢咧就来无所从。咁啊，随处灭尽咧，所谓即生处就系灭尽啦。咁啊，就明其去无所至，咁就叫做当处出生，系当处灭尽。咁幻妄就清相啊。只就说明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即假。所谓一切诸法，既是幻化虚妄，即使有其假名假相啊，咁啊亦是咧系不可得。只不过咧，但有呢个假名假相而，咁啊叫做幻妄清相啊。不或其性，就真为妙觉明体。只就说明咧，所谓因缘即中，咁啊，始终呢个真字啊，乃系的而且确系个妙论啊，系一种妙理啊。咁啊，其性咧就系话指上文，咁啊，所谓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虽系有千千万变，但系佢个本性啊，佢话其性啊。佢呢个本性咧，系真真实实，系的而且觉啊，就系、是、个妙觉明体。咁啊，一切法虽然系有生灭，一切法虽然系有变迁，但系佢个本体咧就系、是、妙觉明性啊。佢个本体咧就系、是、如来藏性，所以呢个真字啊。是维持一句经文最重要的，咁啊亦都可以指出，我哋咧就唔好迷于呢个相啊，嚟到咧失咗呢个真性，我哋就要领悟到咧，即相系即性啊，即生灭法就系不生灭啊，咁啊即一切事相就系理性，点解咧？因为一切法虽多，但系属幻妄清相，但有假名而已。但系佢个本体咧，佢个本性咧，系真真实实的而且确，就系妙觉明体。好似呢个黄花乱舞之处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虚空。 不是说离开这个狂花而有虚空啊，所以我们说一切法是幻妄清相，所以它的本体啊，它这个本性啊，就是真真实实为个妙觉明性啊。我们若能悟得即相即性啊，即是成理啊，就可以当下解脱。咁啊，讲到此处，时间已到啊，咁啊，向下问长，入乎于明日。